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，是谁明白我？情同两手，一起开心，一起悲伤，彼此分担，总不分我。或你，你为了我，我为了你，共赴患难绝望里，紧握你手。朋友， 只想让你知道，我真的很好。爱一生，恋一世，我也会等你到老。只想让你知道，放不下也忘不掉，你的笑，你的好，是我温暖的依靠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，在下午的17点钟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资讯，我是乔一。国家发改委表示，相关部门将对人民币现金支付有关投诉，特别是涉及旅游景区及周边摊点的投诉进行联合查证，严厉查处拒收现金行为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近日要求，强化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防范抑制各类安全事故。北京11个部门印发通知，即日起至年底，联合整治投机炒房、房地产黑中介行为。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近日发布通知，各方制定的改退签规定要简化手续，优化改退签流程，充分体现公平合理、亲民便民原则。影院表示，大多数使用第三方购票，与第三方协议决定是否支持改退签，规定对影院票房影响不大。在日前，江苏省食药监局抽检153批次月饼，不合格3批次均为冰皮月饼，每均最高超标15倍。因冰皮月饼制作工艺特殊，比传统月饼更容易被微生物污染。在这里提醒大家，买月饼尽量去正规渠道购买，自制月饼谨慎购买。9月19号22时07分，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，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射第37、38颗北斗导航卫星。在这两个卫星上，首次装载了国际搜救组织标准设备，将为全球用户提供遇险报警及定位服务。近日，首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太空探索与人类未来的分论坛上，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司长李国平透露，中国重型运载火箭长征9号正在开展论坛，计划2028年首飞，运载能力将是长征5号的5倍。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全部资讯内容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经典九六九。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，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，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，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，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，风雨中抱紧自由，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，自信可改变未来，问谁又能做到。我不分肤色的界限，